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今天我们给大家播送广播剧《呼啸山庄》，这是根据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艾米丽·勃朗特与小说《简爱》的作者夏绿蒂·勃朗特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姐妹作家。《呼啸山庄》和《简爱》像其他英国19世纪现实小说一样，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两位作者的生平又都是那样短暂，那样孤独、苦闷和不幸，这本身也罩着一层浪漫主义的神秘色彩。艾米丽·勃朗特凭着《呼啸山庄》这部有着奇异想象力的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这部小说凝练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使现实经过奇异想象力的点化，获得了超越具体历史社会的神秘色彩。这是艾米丽·勃朗特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呼啸山庄》有时被比作发自作者内心的一首抒情诗。另外，艾米丽·勃朗特还是一位勤奋的女作家。年轻时，她除了写小说，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她在厨房里干活的时候，每次都随身带着笔和纸张，只要一有空隙，就立即把脑子里涌现出的思想写下来，然后继续烧饭。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欣赏广播剧《呼啸山庄》。 前我的老主人常常对我说，奈丽蒂呀，你真有非凡的记忆力呀。哦，也许你对我本人并不感兴趣，只不过想听听我要讲的故事罢了。我所要讲的是关于一位先生和他的恋人，也就是希斯克利夫先生和凯瑟琳·恩秀·林顿小姐的故事。当然，这要涉及到那座我居住过多年的阴森凄凉的庄园呼啸山庄。 奈丽， 哎， 奈丽，该到时间了吧？我爸爸很快会到家吗？ 怎么了，我的辛德莱恩肖先生？你已经问了我足足有20遍了，可每次就像头一次问一样。 那怎么，爸爸？ 那么你注定要得到和前20遍一样的答复。你爸爸会在他该到的时候回来，一分钟都不会更早。 奈丽，他会从城里给我们带来礼物吗？还有玩具书什么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凯瑟琳，你们的爸爸会背着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礼物回来的。 太好了。奈丽，我爸爸都会带些什么礼物呢？ 哎呦我的天哪， 像你这样用这么多傻里傻气的问题来折磨你的保姆，你真不该得到那些礼物。哎呀，你离窗户远点新的来，不然你会得该死的感冒。 他来了，他回来了，他抱着那么大一个大东西，还整个的用他的围巾包着呢。 包着的肯定是礼物，爸爸想逗我们玩呢。哎呀，快呀，奈丽阿姨，让他进来， 快 让爸爸 进来 呀！ 我这就去开门啊， 爸爸， 爸爸，爸爸， 你太高兴了，你太 高兴了。 孩子们，我不在家，你们想我了吗？啊， 当然了。哎，爸爸，您给我们带回什么来了？ 是啊， 看把他俩高兴的。 哎，您把那个大包裹放哪儿了？ 你们看吧。 我在这儿，小姐。 他是谁？ 这是怎么了？哪来的这么个讨厌肮脏的丑孩子？快，快把他赶出去！ 哦，爸爸， 凯瑟琳， 他是我们的佣人吗？ 孩子，他是你们的兄弟。 哦，不，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兄弟。瞧他穿的又脏又破。 哦，给他洗个热水澡，换套新衣服，就能让他完全变个样。嘿嘿，这个我敢保证。 热水澡？哼，快点！热水澡也冲不掉他那身黑皮，冲不掉他那副狠毒的眼睛。 就是，瞧这些岂不在人的眼睛。哎，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哼， 说。 希斯库利夫。 不不，我是问你前面的名字，你的基督教的教名。 小姐，这就是我全部的名字，就是希斯克利夫。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来，辛德莱，和你的新兄弟握手吧。 不，他不是我兄弟，他绝不会成为我的兄弟。 哦，辛德莱， 你，真是自以为是，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呢，希斯克列夫，你也怀着同样的厌恶你兄弟的情感吗？啊， 我觉得有朝一日我会让他为今天的态度感到后悔。 那么你觉得凯瑟琳怎么样呢？啊， 我想我会慢慢喜欢上他的。 真的吗？要是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你呢？ 那么我就会教你怎样喜欢我。 哼！ 小希斯克利夫做的比说的还要强。尽管他和他的兄长辛德莱从彼此目光相视的那一瞬间开始就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头，但是凯瑟琳真的慢慢的爱上了希斯克利夫。哦，不过那还不是什么深深的真正动情的爱，那情感中间还充满了孩子气呀。后来恩秀先生突然离世了，呼啸山庄及周围的土地都划给年轻的辛德莱所有了。现在他找到了机会，他要让希斯克利夫因为得到过老主人的宠爱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听着，希斯克利夫，现在我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同样是我妹妹凯瑟琳的主人。 如果你想把我赶走， 就请下手吧，不要用这些花哨的辞藻来浪费我的时间。 不，我还没有这样的打算，亲爱的兄弟。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因为你总给我的妹妹施加恶劣的影响，从今以后除万不得已，我不许你和她在一起，你明白吗？ 辛德莱对希斯克利夫所说的，是他所能用来报复这对恋人最残酷的办法，将他们两个人隔开，只能意味着他们各自的苦痛和孤寂。哎，自然他们想出了各种优惠的办法。 空气充满了芳香，风儿温情地抚弄着叶子和小草。希斯克列夫，还有什么东西比十月的沼泽更能吸引你吗？ 那就是你，凯蒂。你比沼泽，比高原，比一切的一切都更能吸引我，我的凯蒂。 你真傻，说的如同在玩爱情游戏。 凯蒂，凯蒂，你看看我的眼睛，你看看，看我是在玩爱情的游戏吗？ 哦，你，希斯克利夫，啊，哎，你看，远处那是什么房子？看见了吗？ 嗯，哦，画眉田庄。 我真想不出谁住在那儿。 那么只有一种办法找到答案，走吧，走啊， 走啊， 凯蒂，走啊， 走啊， 来，快，凯蒂，来，快 快呀。 莱利，凯瑟琳还没回来吗？ 哦，还没有。哦，来了，来了。 莱利， 哦，怎么搞的，希斯克利夫先生？怎么会耽误这么久？嗯，辛德莱先生半个小时之前就回来了， 啊， 刚刚还问过你们，要是让他觉察了你们，怎么？ 不， 怎么凯蒂到哪儿去了？哦，天哪！但愿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内里，糟极了，真是糟糕透了。 啊， 凯瑟琳的脚腕受了伤， 哎， 她只得留在画眉田庄了。如果庄园的主人允许的话，我也会留在那儿呢。 快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透过沼泽的灌木丛发现了那所房子，凯蒂想探个明白到底是谁住在那儿。 哦， 当我们正从一扇窗户向里张望的时候，那家的狗突然向凯蒂扑来。 哦，天， 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脚腕。哦，真是一条凶猛的野兽。 哦，那么你把凯瑟琳小姐一个人丢在哪儿了？ 林顿先生就是那所房子的主人，他听到狗的叫声就出来查看动静。 哦， 起初他以为我们是盗贼。 哦， 可是当他看清楚了 Kitty， 嗯， 就像认得他一样把他抱进了屋子。 哦， 我也想跟着进去， 嗯， 可是林顿对我笑了笑就砰的把门给关上了。 哦，Kitty 伤得重吗？ 我也说不太准，林顿先生说凯蒂必须在他那儿住几个星期。 哦， 直到他的伤口痊愈。 哦，天哪， 我只希望凯蒂别在画眉田庄染上林顿的那股傲慢劲儿。 嗯， 他已经够傲气的了， 是。希斯克利夫害怕发生的事情都没能避免，凯瑟琳小姐被强留在林顿先生的画眉田庄足足有五个星期啊，她回来之后总是学着林顿先生的妹妹伊斯贝拉的口气使唤我，她对希斯克利夫的情分好像全没了，现在他总是没完没了的说起埃德加·林顿。 希斯克利夫，洗洗你的脸吧，埃德加·林顿一会儿要来喝茶。 凯蒂， 希斯克利夫，今晚你一定要待在书房里吗？ 凯蒂， 我在等埃德加·林顿。希斯克利夫，你就不能学得有些风度吗？跟埃德加·林顿学着点行吗？跟埃德加·林顿学着点行吗？ 可怜的希斯克利夫，他终于无法忍受凯瑟琳对他的折磨和对新朋友的过分亲近，希斯克利夫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凯蒂身上，他简直都不敢再顾及自己的自尊了。一天他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他赢回凯蒂的心。 内里， 嗯， 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更体面，怎样才能让人看着更顺眼？ 哦，是应该好好想想了，希斯克利夫。你呀，不文雅的举止已经大大的刺伤了凯瑟琳。哎，我敢说，他一定已经为重新回到呼啸山庄而感到后悔。 你说刺伤怎么解释？ 今天我告诉他你一清早就出门了，凯蒂竟伤心地哭起来了，就是因为你连一句礼节性的再见都没对他说呀。 恐怕我更有理由痛哭一场，你没注意吗？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那个英俊的绅士埃德加·林顿。 绅士？是的，埃德嘎是个绅士，但他可谈不上英俊，难道不是吗？嗯，你比他个头高，肩膀也有他两个宽，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眨眼的功夫把他给打趴下。 就说一天内把他打倒20次也不会有损于他的英俊，更不会增添我的光彩。我多希望我能像他那样。 什么什么也像他那样面无血色行为鬼祟？我说怎么了，希斯克利夫，你的精神竟会如此的消沉？ 可是不管怎么说，内力，我希望你能够让凯蒂愿意接近我。 无论希斯克利夫怎样努力，他就是学不会那种温情的绅士派头。就这样，随着时间一周一周的推移，希斯克利夫越来越难得看见他所钟爱的凯瑟琳小姐。哦，自然，凯瑟琳是越来越多的和他所迷恋的埃德嘎消磨在一起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凯瑟琳在厨房里找到了我。在那之前，有场大暴雨从西部向我们袭来，林顿先生不得不比往常早地离开了呼啸山庄。我打量着凯瑟琳，吃惊地发现她是那样的忧伤。 就你一个人吗，妹妹？ 哦，是的，小姐。 希斯克利夫在哪儿？ 哦，我想，也许在马棚干活呢。 妹妹， 嗯， 你能帮我保密吗？ 啊，当然，只要是值得保密的。 林顿向我求婚，我已经对他做了回答。啊，在告诉你我的决定是肯定还是否定之前，我想知道你认为应该怎样。 真的吗，凯瑟琳小姐？可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件事只有你的心能够做出判断。 我接受了他的求婚。 啊， 内里，快点告诉我，我做错了吗？ 你已经答应了他，那么商量这件事还有什么用呢？你已经做出了许诺，怎么能够再食言呢？ 那么，你认为我的决定是明智的吗？我请求你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凯蒂，你爱埃德加·林顿先生吗？ 是的，我当然爱他。 为什么？ 嗯，因为他仪表堂堂，无忧无虑，而且聪明，富于智慧。 那，你爱希斯克利夫先生吗？ 我不知道。我想我是爱的。 嗯， 我觉得我爱他甚于爱生活本身，可是我又不能肯定。有时候我注视着他那双充满野性闪闪发亮的眼睛，我简直分不清他是我的同类还是魔鬼。他这样的朋友不但令我伤心，还在精神上摧残我。 我敢说，你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将会大大的超过你可能给予埃德加先生的。希斯克利夫是你应该嫁的人呢。 不，我永远也不会嫁给希斯克利夫，哪怕他是这世界上唯一活着的男人。他缺少教养，举止粗俗。啊，你可以把他称为任何一种人，但绝不是个绅士。 啊，你真是个愚蠢的姑娘，凯蒂。单单凭外表去看人的价值，是会上当的。 内里，我改变不了自己的观念。我绝不会真正爱上希斯克利夫的。啊，这是什么声音？ 关门的声音，有人从屋里出去了。 啊，快，内里，快到窗口去，告诉我会不会是…… 哦，小姐，是的，那是希斯克利夫。我们谈话时，他一定是在过道了。啊， 那么他都听到了。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孩子，快去追他。孩子， 希斯克列夫。 好了，小姐，安静地躺着吧。你在发高烧呢。哎，可这一点也不奇怪，大半夜都在雷雨中奔跑，连件外套都没穿。 西斯克列夫， 啊，现在叫他已经没有用了，他已经远远的离开了呼啸山庄。不久以后，凯瑟琳小姐从病榻中摆脱了出来。好心的医生预言，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充满活力，相反的，她只能在虚弱和疾病的缠绕中度过她那不会太长的余生。在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之后，他和埃德卡·林顿在吉梅顿村外那个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作为凯瑟琳的贴身仆人，我陪着这对新人住进了林顿的家花梅田庄。埃德卡和凯蒂相互敬爱，他们和埃德卡的妹妹伊斯菲拉一起组成了一个和满的家庭。人们渐渐地将西斯克利夫遗忘了。可是在三年之后，对，是三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听见有人在敲厨房的门。谁呀？ 是我。 哦，来了，来了。先生，我能帮您的忙吗？ 奈丽。 嗯， 这不就是我的大妈奈丽迪恩吗？ 你 怎么认不出我来了？好好看看吧，我可不是陌生人呐。 哦天哪，西斯克利夫，这真是你回来了？ 当然了，正是我。 哦，可你简直变了个人呐，先生。 哦，变了。 嗯， 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嗯，你成了真正的绅士。 可你并不乐意见到我这副模样，也看不惯我这身高价的衣服，是这样吗，奈丽？ 嗯，哦哦，你说了些什么？ 奈丽，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吗？ 哦。凯瑟琳小姐病了，病得很厉害。 哦， 你的到来会给她很大的震动。我是说，也许如果你明天回来，我可以让她先有些准备。 不不不，我必须在今晚见到她，去告诉她我在这儿，就说有人从吉梅顿老家来，希望见到他。 哦，好吧，西斯克利夫先生，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的刺激他。 你不必担心，你最好也想想这会怎样的刺激我。 哦，好好，那你在这儿等着。林顿先生， 进来，迪艳太太。 内里有事吗？ 啊，是的，有个从吉梅顿来的人，他希望看看你。 哦，是我认识的人吗？他有什么要求？ 哦，我没问他，小姐。 好吧，艾德嘎，我去去就来。 好的，亲爱的。我真想不出是谁来了。以前从没有人来拜访凯瑟琳。啊，迪安太太，也许你知道来人是谁。 啊，是的，林顿先生，他是。他是希斯克利夫先生。 什么？是那个吉普赛人，那个种田的小崽子，你为什么不跟凯瑟琳说清楚？ 你绝不能这样骂他，先生。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绅士，起初就连我都认不出他了。再说，如果凯瑟琳小姐听到有人这样骂希斯克利夫，她会伤心的。希斯克利夫出走的时候，他的心都要碎了。 别站在厨房里，亲爱的，把那个人带上来。如果那是什么什么特殊人物的话。 啊，艾德嘎，亲爱的，希斯克列夫回到这儿来了，他已经来了，真的回来了。 是吗？亲爱的，别为这事儿如此激动，这对你的身体并无益处。再说，他从来也没像什么稀罕物件似的吸引过我。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可是看在我的份上，你们一定得成为朋友。我现在就把他请上来好吗？ 到这儿来？ 还能到哪儿呢？我总不能坐在厨房里吧，那儿太冷了。他必须到这儿来。况且，我凯瑟琳总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吧。 很好，奈里。 哎， 把那人领进来。 好的。 啊，凯瑟琳，请做出些高兴的样子来，别把事情搞得有悖于情理。可你应该明白，所有这房子里的人都不希望看到你把一个逃跑的佣人当兄弟一般加以迎接。啊， 把希斯克利夫先生领进客厅之后，我就离开了。起初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无法知道。当我被叫进去清理茶具的时候，谈话已经进行了好久。室内的气氛紧张极了，很明显，他们交谈中一定用了许多苛刻的字眼。林顿先生已经是满脸苍白，他转向希斯克利夫，咬牙切齿地冲着他发泄。 我已经忍受很长时间了，先生，并不是我没有意识到您的可悲的低贱的天性，而是我还没有认为你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正因为凯瑟琳觉得重建友谊比让其消亡好些，我才允许你走进这间屋子，走进我们的生活。我现在意识到你的存在是注入一种精神毒素，它只会玷污所有的美德。出于如此考虑，我不能容忍你的继续存在，我要求你立刻离开这所房子。 凯蒂，你的这头绵羊竟装成公牛的样子来威胁人。 你 他还不明白他的脑袋存在在我的手指节上撞碎的危险。 希斯克列夫， 我的天哪，林顿先生，我真是十二万分的为你悲哀，你真是不值得我把你打倒。 请原谅，在我火气未消之前，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回我房间去了。 丈夫，也许我该叫你懦夫。 凯瑟， 如果你没有揍他的勇气，就应该向他赔礼道歉，要不然就干脆让他打倒，这样你也可以明白不该滥施你本身不具备的威风。艾德卡，你已经陷尽了自己懦弱的本性。 凯瑟琳， 还有你希斯克列夫，你也是如此的放纵自己的坏品德。我真是感激不尽，今天能有如此精彩的一幕。 凯瑟琳， 别跟我说话，看你那样子还不如一只绵羊，你真像个抽泣的乳儿。 凯蒂，但愿你喜欢这个没血气的胆小鬼，我很欣赏你的鉴别力，这就是你认为比我强的那位令人生厌没有骨气的先生。我不想用拳头去揍他，可我觉得应该踢他几脚，哼，感受一下因此会得到的满足。 你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希斯克列夫，请你现在就走，你根本就不该来。如果你曾经有过的对我的爱还有一丝没有泯灭的话，你从哪儿来的就还带着那点情感回哪儿去吧，把那情感带走。我简直觉得你是从坟墓中出来的，你还回到那里面去吧。 希斯克利夫走后，凯瑟琳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拒绝走出房间，也不许给他递送任何食物。在他自我隔绝的第一天的夜里，林顿先生走到那间房间的门口，隔着锁着的门对凯瑟琳说着： 你不必担心我会冲开这扇门，凯瑟琳。实话说吧，我只想和你说几分钟，我既不愿与你争吵，也不愿与你言归于好，我只希望弄清楚你是不是还继续想和他保持过分亲近。 放仁慈些吧，现在别让我再听到这些了。你的血是永远也不会变热的，你血管中滚动的全是冰冷的水，可是我的血液正在沸腾，你这种冰冷的念头只能使我的血奔涌得更快。 好好好，凯瑟琳，是否要我离开这里？回答我的问题，你必须回答。你这种极端的行径吓不着我，从现在起你是放弃希斯克列夫还是跟我分手？同时成为我和他的朋友是绝不可能的，我要求你立即做出抉择。 我要求你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 凯瑟琳自然得到了他所要求的，整整三天她房门紧锁，不许她丈夫进去，也不许佣人进去。后来她终于开了门，是为我打开的。 他当时的样子真让人吃惊，确实是他一下子老了30岁，而且看上去已经精神失常了。对着镜子，他已认不出自己。他还说，不断地在墙上看到各种人的脸。 窗户旁站着的是谁？那里， 哎，小姐， 那是谁？我在问你。 哦，凯蒂，这房子里除了你我没有别人呐。啊，小姐， 那儿，就在那儿，靠墙站着。总是那个样子。 你在说梦话呢，小姐，来，快躺下休息吧。 啊，那是谁？那儿，他又来了。 哦，凯蒂， 镜子里的那张脸，那是谁？ 那是你自己，凯蒂。哦，你过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自己？ 嗯，是的。 钟在敲12点了，这可是真的。 哦，是的，小姐。 啊，慈悲的上帝，我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梦见我又一次走进了呼啸山庄，我的那间小屋。啊，那里， 哎， 把窗户打开。 哦，好， 让风吹进来吧。 哦，是的，小姐，只要你乐意。 空气多么纯净。啊，请帮我一下。 啊， 扶我到那边窗口。 凯蒂， 西斯克列夫，西斯克列夫。 凯瑟琳小姐，林顿先生就要回来了，还是躺下吧。啊，来。 啊，这是从那沼泽直接吹来的风，我能嗅出那松枝、杉木枝条和野石楠的味道。 离窗户远些，凯瑟琳。我已经打发佣人去请医生了，医生很快会来。 哦，你回来了，艾德哥，你真正是你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见到你，可我想你的时候，你又总不露面。 凯瑟琳，你是怎么了？你再也不需要我了吗？啊，你会爱那个邪恶的希斯克列夫吗？啊，凯瑟琳， 我谁都不爱。我只期待着进入坟墓。 啊，林顿先生。 迪安太太， 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任何建议。医生随时会到，下楼去等着吧。 是。 医生的预言极其残酷，凯塞琳几乎丧失了恢复健康和理智的可能性。更令人同情的是，如果再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她就会给丈夫生个孩子。医生走了以后，林顿先生就不离左右地看护陪伴着妻子。一个星期天，林顿先生到吉梅顿去做礼拜了。希斯克利夫没有事先约定，就闯到了画眉田中。他径直走进了凯瑟琳的卧室，他们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终于凯瑟琳投进了希斯克利夫的怀抱。 凯蒂， 希斯克利夫，希斯克利夫， 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凯蒂，至少现在你还不能死。 我希望一直抱着你，直到我们双双离开这个世界。 凯蒂， 我不想理会你受过怎样的痛苦，也不想知道你正在经历怎样的磨难。希斯克利夫， 凯蒂， 你会忘记我吗？ 不会的，凯蒂。 你会指着我的坟墓说，这里埋着凯瑟琳·恩修林顿，我曾经爱过她，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消失了。 不会的，凯蒂。 希斯克利夫，你会这样说吗？ 凯蒂，你想把我也折磨得失去理智吗？不是我让你心碎的，你自己在蹂躏自己，这还不算，你把我的心也磨碎了。我嫉妒你，凯蒂，你能够选择死，健康与我是可诅咒的。不要以为我苟且偷生，不要以为我希望这样。要是没有你，凯蒂，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凯蒂，想一想，想一想，凯蒂，如果我的灵魂已经进入了你的坟墓，我将如何生活？ 凯蒂，让我一个人待着吧，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要是我有罪过的话，我将为这罪过而死，这还不够吗？ 凯蒂。 你也要离开我？好吧，我不会因此而责备你，我原谅你，你也原谅我吧。 凯蒂，看着这双眼睛而不原谅，那是不可能的。凯蒂，我原谅你所做的一切。 记住我，希斯克利夫，记住我。 凯蒂，再吻我一次吧。 希斯克利夫， 我必须走了，你丈夫要回来了。 你不能走，别走。 凯蒂， 这是最后一次了，会原谅这一次的。希斯克利夫， 凯蒂， 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 凯蒂， 没过一小时，凯瑟琳小姐离开了人世。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一直陪伴着她。我知道她的灵魂回到了她童年时的家园，呼啸山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呼啸山庄》，这次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